第136集，老式防毒面具。电话那头的回应是没有回应，仁义也没有说话，他耐心地等着龚应贤。良久，龚应贤用一种怕是惊扰了谁的极低的声音问道： 说下去。 你记不记得那次你帮我处理化学罐车时穿的防护服？ 记得。 我们戴的那种防毒面具，眼镜的地方像是滑雪镜、潜水镜一样一整片的，呼气口是粗短圆筒状的，两腮还各带一个很大的滤芯盒。 龚应贤隐隐意识到了什么。 那是新式的防毒面具，也不能算很新，我上武警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种了。但老式的防毒面具不长那个样，老式的面具我爸那个年代的，首先眼镜的地方是分开的两个大圆镜，两腮没有挂滤芯盒，滤芯跟呼气口是一个整体，变成一个滤嘴，滤嘴没有现在的呼气口那么粗，但比较长。 你是想说我看到的鸟面具其实是老式防毒面具？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。一来，我上次跟你说过，我猜测凶手可能穿了防护装备；二来，你当时年纪小，又是在深夜。 我当时是不大，但是6岁的孩子，不至于连鸟都分不清楚吧？ 龚应贤说完之后，心里也开始没底。可是他印象中明明是什么？除了他深信不疑地确定那是一枚鸟的面具，可它究竟长什么样，在他脑中只是一片模糊的影像。 6岁都上小学了，确实已经记事了，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我今天上课看到了国外的一款备用面具，突然就觉得有点像紫燕戴的面具，然后就想到，总之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 在办案时，龚应贤一直都是果断而雷厉风行的，很少会出现对自己的判断缺乏自信的时候。哪怕是在演唱会现场那争分夺秒的几十分钟里，但凡出现一点失误，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。他也没有对自己的任何决策产生质疑，且事实证明，他全部都是对的。但现在，他真的有些混乱，因为人的记忆是会骗人的。 我给你发几张老式面具的照片吧。应贤，你也不要慌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，到那一天他们的所有轨迹都会被拆穿。 好，这是很重要的线索，如果能证实的话，对案情会很有帮助。 那个年代购物渠道比较少，尤其是这种不常用的东西，也许能追查到什么。 相关人员。 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消防员三个字。 想过，从情感上我不太愿意往这个方向想，但是从理智上是有这个可能的。 这个案子如此复杂，结案却如此简单而迅速，也许内鬼不止一个。 从情感上，我也不希望当年的警方内部有问题，但是从理智上确实有问题，我会继续查下去。你学习结束了？ 仁义感觉龚应贤把真正想说的话咽了回去，而突然转了话锋，因而最后这个问题显得有些突兀。他知道此时没有证据，多说反也无益，便也没有追问。 今天下午就结束了，下午还有一堂课。 我这两天没脱开身去找你，下午什么时候我去接你？ 你忙你的吧，下午有车送我们回中队的。 我想去接你。 上次他们开完会去聚餐，就发生了烧烤店的事，龚应贤心里始终有些不安。 那5:30见。 打完电话回来，见教室里人都走光了，去吃饭了，只有严爵还坐在原位。 你怎么不去吃午饭？ 等你啊。 等我干嘛？ 你一整堂课都心不在焉的，脸色也不太好，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，我关心一下也合理吧。 没事了， 走，吃饭去吧。 两人并肩离开教室，严爵不时地瞄着任意。 真没事了，刚刚那通电话对案情有帮助，是打给龚警官的。哦， 严爵沉默了一下，有些闷闷地说， 我就帮不上你什么吗？谁说的？那天在烧烤店不就是你帮我把管道包起来的？其他的地方我也可以帮你，你开口就行了。没问题。 吃饭的时候，宣传部的同事在拿着相机拍摄。 哎呀，吃饭有什么好拍的呀？ 拍一下咱们的伙食嘛。 相机逐渐来到了仁义这边，严爵看似随意的一把揽过了仁义的肩膀，冲着镜头爽朗的一笑。 四虎啊，看镜头。 等我这口咽下。 仁义有些狼狈的把菜塞进了嘴里，两腮鼓得跟松鼠一样，结果把自己呛着了。他捂着嘴直咳嗽。严爵一边笑一边顺着他的背。 哎呀，慢慢来慢慢来，你着什么急呢？ 还不是你突然要拍照。哇，这帮人可损了，我拍的多丑他们都敢放出来。 真是嘛，这段我都录下来了，多好的素材。 我操，剪掉剪掉剪掉。 人对你包袱别这么重啊，你放心啊，为了咱们消防战士的良好形象，我一定把你刚才那句脏话剪掉。 严爵拿过纸巾，直接给仁义擦了擦嘴角，然后掰过他的下巴，仔细看了看。 行了，帅了，拍吧。 两人冲着镜头齐笑，相机传来咔咔声响。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，三天的学习就结束了。仁义回房间收拾好行李，等着龚应贤来接他。这时房间门被敲响了，打开门一看，是严爵。 进来坐吧。 还坐什么呀，下楼坐车了。 哦，我跟领队说了我不坐车，有人来接我。 又是那个龚警官？ 是啊。 他好像很不放心你。 毕竟他直接面对过那帮变态，现在我走到哪儿都有警察暗中跟着呢。给我排名吧。 你们的关系真好，已经有警察保护你了，他还要来亲自接你。 仁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能打哈哈。 我们还要沟通一下案子。 那我先走了，晚上没事的话一起打游戏，你随时叫我。 没问题，回见。 这时仁义的电话也响了起来，他低头一看，正是龚应贤，看来是提前到了。 喂，你到了？ OK， 我现在就下去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拿上行李。 走吧，一起下去吧。 下了楼，送他们的中巴车正停在门口，陆续有中队长上车，而那辆黑色的牧马人就停在中巴车后面。牧马人的车窗突然缓缓降了下来，这么冷的天，其实没有什么开车窗的必要，何况仁义对这辆车再熟悉不过了。龚应贤降下车窗是为了看清楚仁义身边的人，由于他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且离得远，他一开始看不清，直到走近了他才确定跟仁义有说有笑走在一起的正是那个严爵。龚应贤发出不悦的轻哼声。仁义朝龚应贤挥了挥手喊道， 稍等啊。 他跟各个中队长握手道别，客套了几句下次一起喝酒之类的，然后目送他们上车。轮到严爵的时候，仁义伸出手调笑道， 王者峡谷见了。 严爵勾唇一笑，握住仁义的手时突然一把将他拽进自己怀里抱住，并啪啪拍了两下他的背。 再见。 与此同时，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车里的龚应贤，眼神看似平静，却又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情绪。龚应贤眯起了眼睛，一股愤怒的小火苗腾地烧了起来，他觉得严爵好像在挑衅他。仁义有些诧异，但并未多想，也拍了拍严爵的背。 走吧。 两人分开后，严爵上了车，仁义也上了龚应贤的车。他把简易的行李扔到后座，搓了搓手说， 哎呦，从酒店出来就这么一会儿，我手都僵了，这天啊真够冷的。 龚应贤抿着唇，还在回想着刚才严爵看他的眼神，越想越不爽，可他又觉得可能是自己多心了，正常男性朋友之间也会勾肩搭背的。 关窗啊。 仁义不解地看着龚应贤，龚应贤回过神来，升起了车窗。 你吃饭了吗？ 没呢，这边食堂一点都不好吃。 我带你去吃饭。 去你家吗？不行啊，我得回中队。 不，去饭馆。 仁义满脸惊讶。